第111集，你是属于我们的东西了。 你们很久没联系了，那昨天晚上是偶遇吗？ 是。 然后又那么巧，应贤看到你们发生了足够让他判断出你性向的行为。 是。 仁义感觉百口莫辩，他有些羞恼道： 邱队长，我很尊敬你，但如果你继续用这种审问犯人的方式跟我说话，我就走了。 邱岩站起身，与仁义对视，目光凌厉。 你也许觉得我管得太宽，可是我没有办法。他姐姐走了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他姐姐。他已经受过太多太多伤害，普通人早就垮了。你看他长得人高马大的，好像什么都能解决，好像除了火什么都不怕。其实他心里就是个小孩，没有从火场里走出来的那个小孩。 仁义的心顿时揪了起来。 仁队长，你喜欢他不奇怪，他有很吸引人的外貌，可他不是你能随便撩拨的对象。首先他不是同性恋，他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这些年来你是唯一一个让他敞开心扉的人，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其次，在感情上他完全不是你的对手，或许他在你的引导下会把对你的依赖错认成爱情，他可能会把你当作救命稻草，会把所有对感情的需求和对家的渴望都压到你身上，你能承担吗？你以为他会像你从前那些成熟的恋爱或约炮的对象一样，什么好聚好散，什么你情我愿吗？有一天你厌倦了怎么办？性格不合想分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离开他，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仁义呆呆地看着邱岩，他想反驳，他不是随便撩拨，他是真的喜欢龚应贤，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喜欢到想要共度余生，喜欢到可以以命换命。可面对邱岩的指责，他一时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甚至连他都在怀疑自己，他是否真的在利用龚应贤对他的依赖，他是否太过自私，为了私欲想把龚应贤带上一条原本不必走也不好走的路。邱岩的表情有一丝哀伤。 仁队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不要伤害他。 我永远都不想伤害他，我只想保护他，只希望他好，真的。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好人也会无意地伤害别人，希望你能掌握好那个度。 邱岩深深看了仁义一眼，转身离开了。仁义疲倦地扶住了额头，心里堵得难受。他不会再抱有任何幻想了，正如他所说，他不想伤害龚应贤，那是他最想保护的人，所以他不能给龚应贤错误的引导，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要给龚应贤想要的，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可靠的战友。仁义调整好情绪，离开了会议室，去找曲阳波。曲阳波正跟一个熟人聊天，见他出来了，就走了过来，盯着他的脸。 你怎么了？口供录得顺利吗？ 哦，顺利。 仁义把脸微微偏了过去，有些徒劳地想要阻止曲阳波看他。曲阳波非常会看人，很多事情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是吗？你这张脸可没写着顺利啊。哎，昨晚在场馆，我就感觉你和龚博士之间的气氛不大对劲儿，怎么，吵架了？ 没有。赶紧去支队吧。 那是怎么了？你们前段时间不是…… 他们能不能不问了？ 空气骤然安静，仁义双手撑着车门，大口喘息着，用以缓解心脏处持续传来的闷痛。屈阳波安静地看着仁义的背影，良久，仁义转过身来，背靠着车门，一脸的颓丧。 对不起，仁义， 愚公， 我是你的指导员，要随时监控你的心理状况，毕竟你的决策影响自己和其他战士的安全。于斯，我是你兄弟，我很关心你。你有情绪没关系，但你得解决它。 仁义失神地看着天，认命地快速说道：“ 啊，宫一贤知道我的性向了。”而他觉得恶心。 曲阳波皱起眉，走过来抱住了仁义的肩膀。 兄弟啊，你以前谈恋爱没受过挫，我看你根本就不会追人。告白是胜券在握时的杀手锏，不是起事第一招。没有足够的铺垫啊，那就是把命门摊开来给别人，胜算太低了。 我没有告白 啊。那他怎么知道的？ 懒得说了，反正就是啊，意外。我只能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我只把他当朋友，否则连朋友都没法做。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不如把实话说了，何必憋在心里？ 说出来能怎么样？让自己爽一下， 至少能让你好受一点。 我不在乎自己好不好受，我只在乎他。起码现在我们还能有交集。够了， 够了。 仁义转过身，重新打开车门。他看了曲阳波一眼，目光平静而笃定。 对，够了。喜欢一个人不是一定要在一起，我看着他好就行了。 曲阳波争了半天，最终只能无奈地摇头。到了支队，他们开了一下午会。总的来说，就是讨论凤凰中队和仁义个人目前面临的威胁，以及全力配合警方尽快抓到紫燕以及其他邪教组织成员。开完会，仁义让曲阳波先回去，他自己去了一趟支队的火灾调查科。他想了解火灾调查方面的历史。18年前火灾调查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科室，而是由警方负责，但找来的顾问也全都是消防专家，所以在这里应该可以了解到当年的火灾调查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工具。火灾调查科里的几个老资格，要么曾经是他爸的下属，要么也跟他爸认识，多是因为身体、家庭、学历等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往上走，调来这里的。由于这是一个上升空间有限的地方，所以人员一直很稀缺，上面也在招聘和培训新人。仁义跟几个熟人打了招呼，也遇到了之前协助他调查的张文。一个老调查员知道仁义的来意后，颇为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被他搪塞了过去。最后，老调查员让张文带仁义去档案室和仓库，那里有很多以前的资料，还有一些退役了的器械。张文看到仁义还挺高兴的。 仁队长，现在队里都传开了，说您帮警察破了好多案。 嗨，也有你的功劳。 仁义敷衍了几句，他现在没心情提，转而问道： 你最近怎么样？转事业编了吗？ 今年应该有希望，不过前段时间有个保险公司想挖我，他们也需要火灾调查员，工资反正比这儿高多了， 我还挺犹豫的。 嗯，你还年轻，不急着做决定。 两人来到档案室。 这些资料里有火灾调查的发展史，退役的器材什么的不在这里，我可以带你去看。 行，我先看看资料，这些可以借走吗？ 你跟孟科长打个招呼，过段时间送回来就行，器材也是。 好，你忙去吧。 仁义在档案里翻了一下午的资料，了解了一下当年的调查水平，会有助于他发现公家的案子里的漏洞。毕竟18年间科技发展的太快了，很多东西现在可以用高级仪器轻易查出来，以前却是没有那样的条件。最后，仁义借走了一些资料和器材，返回中队。他从昨天到现在只睡了4个小时，此时已经疲惫不已，便回宿舍睡了一觉，直到晚上11点多 被电话吵醒。 喂， 仁义边打哈欠边接了电话，龚应贤清冷好听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 我在你中队。” 仁义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不是派司机来吗？”“ 司机不配枪，收拾好就下楼。”“ 好，好，好，好。” 挂了电话，仁义已经清醒了许多。龚应贤是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亲自来接他吗？他一面想要将自己的心从龚应贤的身边拽远一点，一面又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越陷越深。他不是一个只会以貌取人的毛头小子，他喜欢龚应贤，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龚应贤在用一种单纯的、真诚的、别无所图的方式对他好，而他是一个别人对他好一分，他忍不住三分回报的人，于是就把自己绕进去了。他抓起在他身边睡觉的淼淼，用脸蹭了蹭他毛茸茸的脑袋，喃喃道：“ 哎，淼淼，你是唯一属于我们的东西了。”